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6号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的时间来到晚上的10:10。Hello Annie。 Hello, Kitty 你好。 是啊，星期三晚我们有 John 而 Annie 在这里，今天直播室有 Kitty 啦，今天电话旁边呢就有 Molly。 Hello。 Molly, 你好啊。 你好啊。 你好嘛。 好热啊，我觉得。 夏天来啦。 是啊，好辛苦啊，我觉得。 热到黐筋啊，同埋呢我才讲呢不是说自己不开冷气嘅。 尽是开了。都话我讲过头说话。 好得慳啊！呢啲，因為咧熱得滯、焗得滯，其實係唔舒服嘅，反而 係、嗯、啊！我想話咧，唔止我自己覺得熱啊，連小豬即係我只小狗咧，佢、都好熱啊！因為我都話晏晝咧嘗試啊，因為夜晚開咗冷氣咧，我就唔想全日都喺冷氣地方啊嘛。咁、我就多數一起身咧就熄咗冷氣嘅，咁、刷牙洗面就出廳啦，整嘢俾佢食啦。咁、其實嗰刻咧，我已經覺得其實都有啲熱噶啦，已經 feel 到，但我唔想長期個人喺冷氣底下咧就會忍住啦。跟住我發現咧。小豬咧平時佢係會坐喺梳化等嘅，即係冇嘢做佢就坐梳化啦。跟住呢兩日咧，佢係自己走咗去我部抽濕機嗰度。初初佢好驚部抽濕機，因為對於佢嚟講部抽濕機好大啊嘛。咁、但係呢兩日就開部抽濕機啦，即係有少少空氣淨化咁樣啦。佢、原來有啲風吹出嚟啊，佢就匿咗喺嗰部抽濕機嘅隔離，即係對住個風口位攤咗喺地下咯。 啲説話你聽。 係啊，跟住我就好啦，咁我開冷氣啦。 用行动证明佢好唔妥啊！ 系咯，就癫啊，系啊，跟住我就搞到，唉，我都系谂住悭翻啲电啫，成日吹住冷气都唔好啊嘛。不过真系好热嘅， 唔系佢哋特别加，佢哋咁多毛， 系 咪先吓？即系直情系咪？你唔好觉得佢哋系不停。咁樣啊嘛，伸條脷出嚟，即係就係散熱啊嘛。係， 佢又未去到咁嚴重，未係啊。如果我諗佢落街就會啦，呢啲天氣就會啦。係啊，咁啊，我諗大家就即係轉天氣就飲多啲水啦，注意下身體。 係，同埋呢個咁嘅季節，即係叫做夏天，因為其實原來琴日係立夏，我立一立嘅日曆。 哦， 係啊，咁即係真係夏天嚟到啦咁樣。咁我諗呢個時間咧，其實做媽媽嘅都好忙啊，因為又要再去執櫃桶啊，即係啲。啲棉胎啊、冷氣被啊、羽絨啊咁樣，即係同埋啲冬天衫啊，冚唪唥又要即係換季啦，又要拎去洗啊、處理啊咁樣，其實真係好忙噶。你識唔識教呢啲嘢噶？ 啲被咧，我就暫時未換，但我諗我都需要換啊，因為 你仲冚緊張羽絨啊？ 唔係又唔係羽絨，未至於羽絨，但係我覺得。因為我羽絨就係最凍嘅時候冚啦，咁而家呢一張咧就叫做冷氣被，但我都覺得有啲熱啊，所以我諗住我需要再換翻張薄啲嘅咯。 我屋企仲我張牀仲有羽絨擺喺度 喎， 但係尋日已經唔冚佢啦，因為已經熱咧，跟住之後所以我開冷氣嘅時候我都叫我媽攞張冷氣被俾我，咁跟住之後就冚冷氣被咯。但係因為尋日開冷氣嘅情況下，我有半邊身係半邊身都有冚羽絨嘅，但係我都。準備叫我媽都係要開始要清一清嗰個冷氣皮，唔係個羽絨啦。 係啊，莫莉莉啊，咁大個仲阿媽阿媽阿媽， 係個我媽請我媽做。 所以係咪真係消散自由媽媽好啊？ 係啊， 係啊，嗱，星期日啊，咩節日啊？ 母亲节咯， 系啊，要好好即系孝敬下阿妈啦。 我同佢庆祝咗咧， 系咁快？ 系啊，因为知道通常母亲节系好多人噶嘛， 系 咁，所以我就上个礼拜六走咗去同佢庆祝咯。 我成日都想问咧，即系呢啲节日提早庆祝咗咧，去到正日嗰时咧。即系当事人会有啲咩反应噶？ 唔得 噶，即系全世界都浸淫喺嗰个气氛底下嘅时候，但系因为我个女咧上两个礼拜已经同我庆祝咗啦，咁我今日冇嘢做喎，咁其实佢会唔会心情會？ 即系你要明白嗱，唔同生日，生日咧你做 N 个 friend 咧、啊，有人就呢日，有人嗰日同你庆祝，你仲好多不停嘅人咧都系你个 friend 啊嘛，所以就会同你庆祝生日，你都唔会寂寞嘅、 啊。 但系母亲节。啊，母親啊，你都仲有姊妹係咪、嗯？即係如果阿媽即係得你一個女嗰啲咧，咁、你同佢早兩個禮拜前就慶祝咗喎，咁佢當日母親節就冇搞咧。 唔係，都我意思係，我就算即係母親節都同佢食飯嘅，但可能就會食啲平啲，又或者可能係係啦，又或者係嗰啲唔需要等咁多位嘅地方。咁上個禮拜就同咗佢出沙田，即係隆重啲沙田食。咁、可能今個禮拜嘅時候就去翻上水就算啦。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其他地方一定好多人山人海嘅，咁宁愿拣即系正一嘅时候都系陪佢嘅，但系就去啲少啲人或者唔需要太麻烦嘅地方咯。 我觉得呢个都真系必须。 喂，你啱啱个限聚令咧，而家话去到八个人咧，我话俾你听啊，平时母亲节已经即系一定人山人海噶啦、 啊， 加埋大家即系沤咗咁耐，可能好耐冇见阿妈。 阿妈煮咗八十餐喺屋企， 冇错。 你唔俾佢出去食餐饭，佢真系好嬲噶， 一定反台。 说再见，眼眶依依不散，留恋着瞬间。看到镜，雨点轻洒这晚，溅起些期盼。再相识。世间回绝门外，期待如相拥找来，将我脆弱敲痛，心可再开。我讲起挪威夏威，你说很喜欢日式晚餐。再见，转身之前一眼，仍要不退减。看到镜，如粉轻飘，这晚你可到期盼？再相识。再得知微笑仍在、期待如相拥找来，心会踏实过来，便才看你讲起曾攀雪山，你说很可惜遗失。成为一对，不再害怕想未来。 Band 的新歌 First Dates。有 first date 啦，咁啊，今晚 Annie 咧就提我哋同妈妈嘅约会。 系啊，即系嗱，虽然话有一段咁嘅疫情咧，大家行少咗街啦， 系， 即系可能冇时间去准备一啲心仪嘅礼物啊，俾妈妈啦，咁样，咁同 但可以网购噶噃， 咁啊系，咁啊系，呢个唔系借口嚟噶，系咪？咁同埋咧，即系你成个气氛咧，以前咧五月一到咧，就即刻好似周围都喺度提你， 系， 母爱嘅伟大啊！大家要好好地啊，即系准备一下点样同妈妈庆祝母亲节啦。咁似乎好似今年嗰个气氛系争啲嘅，即系多少少都受疫情影响啦。咁但系即系我哋见到，譬如啲即系网购时候咧，都有啲广告 pop 出嚟咧，都系话喂要做啲嘢啦，即系有啲表示啦。咁通常佢哋都会用一个嘅切入点，就系话即系成日都讲母爱系好伟大，吓，即系呢一个其实系冇人否认嘅，母爱伟大呢样嘢。咁但系其实我哋又即系与时并进咁谂啊，系咪一个好伟大嘅母亲咧？即系所谓伟大，系咪处处以孩子为先啊？乜嘢都系以个小朋友做嗰个生活嘅中心啊？佢嘅甚至系妈妈嘅人生嘅中心就系嗰个孩子，无私奉献嗰种伟大，其实就系今时今日我哋啲细路仔或者我哋嘅孩子佢哋。覺得喂，我哋會講 proud of you, mom 咁樣，即係咪咁咧？會唔會咧？ 我齋聽你咁講嗱，我唔知嗰個詳細定義係點啦。但如果所有嘢都淨係以個仔女為中心咧，聽落去可能個仔女未必領情喎， 係嘛？ 即係會覺得好似好大壓力咁樣。你有我啦，咁樣即係可能有時都會覺得你去做你自己嘢啦，你有你嘅人生嘅嗱。雖然咧咁樣可能好似好不負責任啊， 即係唔領啊媽媽嘅愛。 係啊，其實媽媽都真係犧牲咗好多嘅咁，但可能咧啲仔女大咗嘅時候咧，就會想俾翻少少空間同埋自由媽媽啦。 我咧你覺得咧會即係究竟其實而家嘅媽媽咧應該點樣做媽媽？先至會係個孩子，真係會覺得，我媽媽真係好好噶。即係有時我睇啲電視劇咧，嗱，我就好羨慕咧，即係嗰啲電視劇入面咧，會係個阿媽同個女啦，通常係個女嘅，咁就即係喂翹住手啦，咁啊一齊去 shopping 啦，或者約咗人 high tea 嗰個邊個，原來阿媽咁樣，咁個阿媽又好時尚咁樣打扮咧，咁樣，然後又同你個話題咧，大家係溝通到啊，而唔係話係啊幾時翻嚟飲湯啊！即係唔係呢啲啊？即係大家有個時尚嘅話題嚇，咁然後跟住你又會見到嗰啲情景咧，就係喂兩母女咧，可以係交換衫著啊， 好似兩姐妹咁啊！ 係啦，即係我而家大個咗咧，我就幾覺得喂，如果係呢種媽媽咧，真係都幾好，即係咁樣多過係喺屋企度即係煲定湯七即係五送一湯咁樣等我翻去叫我食飯嗰啲媽媽，我。 係，所以我覺得咧。做一个妈妈咧，应该分唔同时段嘅角色啊。例如我点解咁讲咧，就系细细个嘅时候，阿妈应该要闹你、教你，因为我哋自己小朋友嘅时候真系乜都唔识，唔知道乜嘢叫啱，咩叫错，所以佢应该要指正我哋。咁但系到小学嘅时候都可以系咁嘅，到中学嘅时候咧，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噶啦，即系佢哋有自己嘅朋友啊，成日想拥有自己嘅世界，啲小孩我讲紧孩子。咁所以妈妈喺呢个时候可能咧就有一啲即系就要收敛翻，就系成日我 佢嗰啲，如果唔係就會變咗就係成日啲小朋友就話我媽好沉氣㗎，我媽成日我好煩㗎咁嗰啲呢，所以我就覺得係適可而止，咁就變咗唔同嘅角色啦。到再大啲嘅時候呢，就要變做自己個仔女嘅朋友嘅角色，去同佢好好溝通，或者去同佢有唔同，即係同佢有相同嘅興趣。我覺得呢一個就係好非常之好嘅媽媽。 咁你而家呢？而家你又渴望你阿妈变身一个咩嘅角色咧？ 我就想讲，我都有啲赞我阿妈嘅，虽然我就话， 而家快啲听住啦 ，Auntie， 母亲节礼物你啦。 系啦，但系其实咧，我有一 咁便宜佢， 我冇谂。 喂，其实妈妈听呢啲开心过你咧，送支花俾佢啊， 系咪啊？ 系啦，你快啲讲，有 推大啲你个电话，你讲。 咁跟住佢就系、是，即系其实佢我喺入咗你呢度做之后咧，因为其实我。一直咧由中学嘅时候开始都唔系点样同佢讲嘢嘅，咁跟住之后咧入咗嚟做我谂，啊唔好话入咗嚟做啦，我近呢六年度啦，佢平时系唔理娱乐圈啊所有嘅嘢噶嘛，佢而家知嘅新人或者佢知嘅 artist 系劲过我啊。 佢即系佢都系姜 B 嘅粉丝系嘛？ 系啦，即系诶边个 era 啊，边个 era 啊，佢可以真系差唔多知道。 咁袁彬识唔识啊？ 识。 哦 ，OK OK。 我嗰次就喺度睇《爱的迫降》嘅时候，我同我妈讲：，喂，你知唔知呢套剧而家好潮啊？你知冇妈讲咩啊？袁彬啊嘛，好耐冇出过嚟啦， 熟过你啊。 系啊，即系我觉得我妈某程度上系想觉得我自己做紧呢个工种，佢想同我拉近啲关系，而去学接触娱乐圈嘅嘢。到而家， 哎呀，好好啊！即系你， 系啊， 即我唔系我想讲 Auntie 好好， 系系， 你都好好、啊， 点解？ 你会明白佢呢个心思啊？ 系我 你 get 到？系啊，你 get 到啊？ 平时就系识。任劍輝嘅突然間同我講 Mira 喎， 咁你有冇問過佢啊？你有冇問啊？點解你會識噶？點解你會知噶？咁啊， 成日偷聽收音機咯佢。 哦， 咁啱先一定聽到啦。 同埋佢會睇報紙睇多咗娛樂版，咁跟住直至到而家都知道可能身邊所有嘅朋友，包括自己嘅仔女啊嗰啲啦，嗰、那個由娛樂界變咗做就係可能關心社會多咗，佢、就由娛樂版睇多咗个叫咩新闻版，咁、所以有啲嘢亦都佢 update 过同我讲，你知唔知有边个寻日出嚟讲嘢咁嗰啲？ 哇，咁真系好用心良苦喎、啊、，Auntie。 系啊，即系佢由唔识去到其实而家已经系个，我觉得系好劲嘅进步，因为。佢有啲嘢真係講嘅時候我唔識㗎，即係不時說笑係好厲害嘅一個人嚟嘅。咁同埋佢煮飯都係㗎，由唔識煮飯去到成日要煮飯俾我或者我妹食，即係其實最中意煮俾我妹啦，唔係我啦，好衰咁都差腳咯。但係你會睇到佢嘅廚藝由嗰陣時幾難食，去到而家都真係食得落口。 其實媽媽咧一啲都冇偏心啊，知道阿妹中意食嘢，佢就進攻廚藝，知道你中意話題。 找啲话题嚟同佢倾， 冇错啦，阿 Auntie 好嘢啊， 犀利啊 ，Auntie 介绍埋呢对俾你识啊，佢哋 Pandora 翻到嚟，可能问你 Pandora 首新歌叫咩名字，佢都识答你啊， 我想可能佢而家未识住呢个，今日就识啦， 田俊豪， 就这样，让往事随意弃于公路上，再定向。缓缓把车窗往上扬，别再忆起痛伤。昨日你坐过车厢，今天我要独往他乡。天一亮，成就我换全新一张。 晚上十点半钟听有 Pandora 的前进号，我们先听一节新闻回来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晚上三度进入天水围一个商场，驱散在场内叫口号的市民。一批市民晚上响应网上号召，在商场内唱完《荣光归香港》和高叫口号，部分人手持横额。防暴警员首次入场之后，用扬声器警告现场人士已经触犯香港法例，呼吁在场人士散去，之后退出商场外。部分市民继续在商场叫口号，大约半个钟头之后，防暴警员再进入商场，一度举起黄旗，又在中庭拉起封锁线，驱散围栏旁边的市民，之后再退出商场。其后警方第三度进入商场，呼吁在场市民离开，又将封锁范围扩大。期间商场内有广播表示现场人数众多，为安全着想，不要聚集和保持社交距离。本港今日并无新增新型肺炎个案，是连续第17日无本地确诊个案，累计确诊个案维持在1040宗。政府免费派发重用口罩，截至下午3点有超过50万宗网上登记，涵盖近138万名市民。当局强调不会将收集的个人资料用在其他用途。对于计划并无招标，亦都无公开生产商的资料，有立法会议员说好处是避免原材料被坐地起价，但坏处是令人质疑有利益输送之嫌。政府解释是担心日后生产滤芯的时候会被人截胡。日本过去一日新增121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15374宗，新增死亡病例10宗，累计566宗。当局计划降低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门槛，避免病人延误就医。目前标准要求民众连续4日发烧摄氏 37.5 度以上，才向当局查询和就医。厚生劳动上加藤胜信说，由于有病人在家身体状况急速恶化，当局计划修改标准，新标准不再提及具体的发烧度数，民众只要发高烧，有强烈疲累感觉或者呼吸困难，就可以致电查询。广东虎门大桥桥面晃动要全线封闭的事件，工作人员回复内地传媒访问的时候说，大桥仍然有晃动，恢复期比较长，但正常来讲这样晃动对桥面的结构没有影响，具体情况要专家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大桥大修办公室副总工程师张钦敏接受央视访问的时候说，事发之后已经将桥面的水马清走，风速亦都减低了，桥面振幅减低很多，目前仍然有晃动，可能是惯性原因，振幅会慢慢自动消退。新华网报道，根据即时监控画面，今日凌晨大桥仍然有肉眼可见的轻微震动。广东省交通集团今日在微博通报事件，引述专家指出，大桥震动的主因是护栏的水马改变了桥梁的气动外形，在特定风速环境下产生共振现象。又说根据分析，大桥的结构安全可靠，不影响后续使用和耐用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871点，跌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70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14，瑞士法郎0.975，加元1.413，人民币7.106，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9.59美元，卖出1691.6美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Janice， 是一个文员嚟嘅。我想跟医护讲咧，希望你哋要继续加油努力咧，辛苦晒你哋咁耐以嚟嘅工作。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黄以欣，今年14岁，而家喺浸信会亮明台中学读书。我6岁开始学习弹扬琴，我特别中意中乐，尤其是扬琴呢个乐器。我喺2017年加入香港演艺学院 Junior 嘅中乐团，是2019年香港电台第四台的乐坛新秀之一。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是什么啊？ West。 咁西呢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10:37啦，继续敏感时刻喺直播室有 Annie、Johnny 啦，有 Kitty 啦，电话旁边有 Molly。 Hello。 咁啊，头先咧新闻之前，阿 Annie 咧就讲紧，哦，好羡慕咧嗰啲妈妈咧可以同个女女啦、仔女啦，即系打成一片，即系好似姊妹咁样，或者姊弟咁样，会手牵手行街啊，就算大个咗都好咧，都即系好似睇外国啲剧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我觉得都。难咯、啊！ 你有冇讲过一？你细个有冇讲过一句咧？如果阿边个边个系我妈咪就好啦，有冇讲过呢啲嘢啊？ 可能有， 我都觉得我有。 细个实会嘅，系咪伤透阿妈嘅心？ 仲要尤其是系隔篱邻居，因为我好似就系真系正正就系隔篱邻居，因为我记得我隔篱邻居对我好好啊，阿陈师奶，我记得佢姓李，李太添啊，叫做以前嘅邻居。跟住佢系点咧？我成日咧就隔空咧，即系隔住个铁闸咧，就同对面个女，即系个邻居玩嘅，同我同年嘅好似，就玩煮餸啊嗰啲喺度玩啦。跟住之后有阵时咧，譬如我屋企咧。唔准我食零食，唔准我饮嘢噶嘛。我去亲佢屋企咧，我就有好多零食食，又可以饮益力咩噶，好开心啊！嗰阵时，跟住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哇，如果你睇下我妈就好啦。同埋佢成日一出嚟嗰个散发出嗰个味道系好。 嗰啲高貴嗰啲阿媽嗰啲咧，係啊，就咦彭永義夾嚟啦，入嚟啦，咁啊飲唔飲益力咩啊咁樣噶？ 做咩咁似小紅帽嗰個婆婆嘅？阿車呢食個蘋果啊！ 好好噶，係咯，所以跟住我好似係有講過嘅呢一句説話。 嗯，多數隔離個阿媽都係比較温柔啲嘅， 即所謂隔離飯香啊嘛。 你有冇問過阿李太個女，即阿李小姐咧？ 會唔會話其實啊，如果阿譚師奶係阿彭師奶係我嘅媽媽就好啦， 係啦。佢會唔會有同樣嘅感覺呢？ 我深信唔使，佢應該都好中意佢阿媽，因為佢阿媽其實好秉承住佢嗰種氣質噶。 佢阿媽秉承佢嘅氣質， 個女好秉承住佢阿媽嘅，係啦，即係佢又係嗰啲咧讀書前茅頭幾名啊，好叻嗰啲嚟噶，係啊，咁跟住之後，所以之後搬走咗之後都冇見過佢啦。 即係其實你都會中意啲媽媽，即係細個嗰陣都會羨慕咧，有啲人嘅媽媽咧好似好有學養，係咪啊？其實我都會噶，我細個都講即係。唔好講出口，心裏邊喺唔同嘅時段，即係學阿摩呢之前講嗰只啦。不過我又好似冇細分咧，係小學、中學啊，定係幼稚園。但總之咧，係嗰一刻咧，我就突然之間覺得，如果佢阿媽就佢係我阿媽就好啦。即係譬如攞成績表，咁你見到咧，人哋啲媽媽咧，醫生啊，或者即係專業人士啦，咁我媽咪就家庭主婦，就比較 casual 啲嘅，咁人哋嗰啲擱住嘅高踭鞋，擱擱擱擱擱咁樣着套裝，擱擱擱咁樣入嚟，即係突然覺得咧，即係見到人哋啲家長啊咁樣咧，你忽然之間咧覺得啊，人哋媽媽好似需要好多嘢咁喎，即 係包裝嚟嘅啫，我媽家長日都著得好靚噶，我想 即係落街市都著住高踭鞋，係咪？ 唔係啊，家長日即係我媽好緊張噶，我記得細個佢会衬好套衫去翻，即系去学校噶，佢都会觉得，我都要令到我女有面子咁样噶。 嗱，所以其实系。 其實可能我媽 係 乜都唔識，但係可能隔離嗰個就係阿 Annie 咁咯。哇，佢阿媽好似好叻咁啊，著住對高踭鞋，角角角 咁。然後跟住有時咧，佢同我屋企玩咧，跟住你會見到人哋啲媽咪咧，又識整紅豆糕啊，又識整馬蹄糕啊，咁啊跟住又有啫喱糖啊，咁啊一台都係。即係唔係外賣喎，一台嘅小食啊，同埋食得嗰啲意大利粉啊，即係所有蝦多士啊咁樣，都係自己親手做，咁你就會覺得。如果佢系我妈咪就好啦。 我细个都会，因为人哋搞大食会嘅时候搞到好鬼大规模咧，而我好羡慕人哋个妈嘅。 系啊， 系啊， 即都会有 自己就永远台面就系得薯片嗰啲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系人哋阿妈几正几劲啊咁样咯。 哦，呢个我又真系冇、啊，我都要赞下我妈。系圣母亲节礼物嚟啦， 嚟啦嚟啦嚟啦嚟！ 我妈煮嘅几好食噶。 即系佢就系成台食物嗰啲妈咪啦， 我又唔需要成台嘅，即系我细个又唔系冇咁贪食，但系佢煮亲嘢食我都觉得啱胃口，即系啱口味啊，搞到我有时譬如可能去摩你屋企，即系当啦摩你 friend 嚟嘅，即系去摩你屋企玩完，跟住喺人哋屋企食， 你睇唔起我妈煮嘅嘢食， 我唔系睇唔起你阿妈煮嘅食，我食唔惯你阿妈煮嘅， 好叻讲嘢啊！ 可能同一碟番茄蛋咁样啦，死啦！点解好似人哋嗰碟冇咁好食咁样嘅？系啦，咁跟住又会觉得我啲饭咧，连饭嗰阵味都好似唔同咁样嘅。咁跟住我就会觉得其实我屋企即系我无论系我妈或者我婆煮嘅嘢食咧。都算幾好食㗎啦！ 所以我嗰陣時有睇過篇文章嘅，這個所以就係正所謂成日我哋講嘅家的味道喎。因為每一個人屋企人煮嘅，譬如番茄炒蛋，佢哋嘅秘方都唔同。有啲人可能個炒蛋就炒到好結塌塌嘅，有啲就好水狀好糊嘅。 我食過有啲咧係直頭煎咗蛋角㗎。 係啊！所以佢就話呢啲叫家嘅味道，就係每家每户都識煮番茄炒蛋，但係你煮嘅形狀或者你煮嘅模式又係點咧？這個就係你阿媽俾你嘅。 系呢、這个食惯咗，但我觉得起码都有个 standard 嘅，即如果你阿妈真系煮得好难食，无论系蛋角好啊、蛋花好啊，定系蛋碎好咧，你都系唔会中意食。 即系继续嫌弃朋友个阿妈煮嘅嘢。 唔系，我继续赞紧我妈。 咁唔怪之得 Kitty， 你嘅厨艺都不俗啦。 系咯， 我觉得 可能都有啲遺傳， 係啊，即係嗱，一來可能遺傳，二來你睇到阿媽點樣整噶嘛，即係你會觀摩下噶嘛，係 係 係咯，咁個過程咧，其實你都會，咦，即係都偷到啲絲嘅。 但係大概係點啊？同埋細個睇咩咩飲食節目噶嘛？ 哦，係 喎係喎， 成日都睇嗰啲咩啊？ 我以為你話有睇《火頭仔軍報》， 我都有。 我嗰陣時都因為《火頭仔軍報》呢個卡通片去學煮佢啲嘢食嘅， 得唔得㗎？ 好難食 㗎，因為省略曬啲步驟。 係嘅， 你而家可以睇《深夜食堂》咯，嗰啲都學到嘅。係啊，咁我都覺得即係細個時候咧，可能都會有時幻想下啦，隔離屋嘅媽媽咧係咪即係會好啲咧咁樣？但我覺得咧，可能真係對住你嘅啫，即係你外人啊嘛，即係就實會有一個温柔啲嘅，係啦，温柔啲嘅樣，或者友善啲嘅樣咧，笑容啦咁樣。我估可能佢對住自己仔女咪咁啊嘛，係係 就會似頭先嗰個 Jingle 入邊嗰個阿媽咯。 哎呀，我真係生個叉燒王公啊！ 本想跟你讲一句你好吗，当天忽然听太多品下，彼此挥个手，焦点都扑向他，安守一角看他出嫁。守夜的那刻如何对话，挚友要是披着吗，跟你只好专注献花，轻轻打个眼色谢礼，然后告别吗，大件事定能预见，仿佛不需要亦见，你与我有经历壮志，岁月却随人善变，冷却到要见就见，交心点可免就免，对望更显回不到昨天。一成长逼我学讲再见，怎去担保友谊不会变，观看生死已没有眼前，如何重拾当天，若然不知那日子再见，今晚举杯寄望之中都可相隔数年，有幸是魂同眠，如若一番真挚缺乏自然，要靠一点恭敬笑着来应。 着粉沙，我已似流星坠下。不算一双手拍交，都不只有眼巴巴。 Robin and Candy 嘅紅白啊，咁啊頭先咧喺麥後咧就同 Annie 討論緊啊呢、這個母親節應該送啲咩禮物俾媽媽好咧？ 咁啊 Kitty 咁叻煮嘢食啊，如果佢係我嘅女啊，我梗係叫佢啊唔好出去排隊飲茶啦，係啦，亦都唔好花咧即係幾千蚊咧同我去食啲咩高級食肆啦。 嗯， 你一於就親手咧即係落廚咧，即係煎個愛心扒又好，即係簡簡單單咁樣咧煲個靚。靓汤俾我咧、其实真系一条白菜都已经，因为我信你嘅厨艺啊。 点解妈妈咁中意食仔女煮嘅嘢咧？ 我成日以为佢梗系想夹。啊！仔女带佢出去 social， 即系话俾人听，我仔女对我几好，带佢 好嘢啊！咁 系啊，你睇我揸住支康乃馨咁啲咧，你有冇？我有一支嗰啲咧， 你会送康乃馨俾你妈？ 唔系，即系成日都系咁讲噶嘛，即系唔系一扎一支咁样，即系我以为阿妈都会想出去出面晒下， 即系威威咁样， 等于二月十四情人节啲情侣一样啫嘛，个心态。 咁妈妈，你嘅心态点？ 系咯，系咯。 嗱，我咧就觉得咧，其实而家晒命咧就唔需要去餐厅。点解咧？因为餐厅咧，即系其实你俾得起钱咧，咁即系就做到噶啦。即系而家好多时候想即系话点啊，见多个仔女一面啊嘛，吓、即系唔系钱可以做到噶嘛呢样嘢。咁、如果个仔女系嗱，其实你同佢食一餐饭，即系用钱解决到嘅，就系、是、一啲好容易嘅事情嚟嘅啫。咁、你去同佢食一餐饭，你食一餐饭两个钟 ，OK， 当系啦吓，咁就花两个钟同你食饭。但如果你煮一餐饭咧，你事前个准备啊，你会觉得哇，原来仔女为我放咗咁多嘅时间精神， 又买餸啊， 冇错，又买餸， 又洗碗啊， 系啦，事后要洗碗，嗱，好个重点啊，千祈唔好咧，食完咧叫阿妈洗啊，咁样真唔得啊， 阿妈执埋佢，阿妈你坐喺度， 通常阿妈都会讲呢句，但你绝对唔好信系真， 我执得噶啦， 系啦，你千祈唔好，好好唔该晒，真唔好咁样，呢个礼貌上系咁讲嘅啫，但其实你都要由头做到尾啊嘛，即系有始有终。咁我觉得係个心意啊。 啊同埋我諗到啦，而家呢去晒命呢唔需要揸住支康乃馨喺街行。 係咪 呀，你都可以影相摆上网。 冇错啦。 你仲双重晒命喎、一就係、是。你个仔女煮餐饭俾你食，咁、煮得好睇，你又可以影相呃 like， 跟住摆埋上网，亦都可以晒命。 系啊，有啲阿爸阿妈逼自己仔女将自己即系摆落自己 account， 阿仔女你影张相摆喺你 account 会唔会有？ 即系好似嗰啲女朋友要个男朋友摆自己， 系啊，会唔会咁咧？ 又唔会， 爸爸想唔想噶？ 我觉得阿妈都想。 系咯，妈妈你想唔想噶？ 你想唔想？ 但系我想讲咧，如果我咧真系，我想唔想我嗱我嗱，重点系我张相影得靓唔靓？嗱，张相影得好唔好吓？即系影得好嘅绝对欢迎，即系嗰啲黑图就唔好啦。即系我会觉得咧，做女嘅咧或者做仔，如果准备即系准备咗一餐即系好味嘅晚餐俾妈妈咧，其实我自己都会去放一放闪啦，即系觉得自己哎呀，真系好似好尽孝啊！即系你明唔明？即不是只是阿妈要觉得、我有个孝子孝女，而是本身你做了嘢都俾人睇 嘅。即如果我煮，我都要摆上网系嘛？ 诶，呢个我想问啦，即如果你即系 touch wood 啊 ，touch wood touch wood， 诶 touch 咗先。嗱，如果你嘅女女第时冇你嘅真传，又冇 Kitty 咁叻煮嘢食，好似我咁。煮完啲咕噜肉出嚟，全部黑色嘅，你会唔会摆上网放闪？ 就咁咋嘛，唔使 touch wood， 我以为你讲啲咩，我几惊，我起身揿住你， 打我咪系嘛？ 厨艺麻麻，即系话 我话俾你听，我个队肯定厨艺差。 系啦，影 肯定噶啦，唔使 touch 可能影得靓啊，点影都好，你点执都唔靓噶啦。你会摆上， 但系呢个心意仲劲，佢明知自己住得唔好， 但你辛苦你口啊， 煮 啊你食落你点食落口啊？ 但系妈妈系睇心意噶嘛，唔系咩？ 其实都唔系。 现实的妈妈 Annie 是一个。不是你明白，即其实她自己都吃不到啦。即你又不可以要我吃的。同埋呢我觉得是你讲緊呢放不放去啲社交平台嗰度放闪已经是后话。真的第一下就是你能不能够吃咗落口都赞不绝口呢？如果佢真系一嚿系食唔落口嘅嘢， 好挑剔嘅嘛？ 唔系挑剔啊！如果你讲到真系一嚿窿咗嘅咕噜肉， 系啊。 不过咧，我话俾你听，我谂咧，我系会都食一啖嘅， 一啖咋？ 我唔系点啊？都食咗成碟啊！我 谂 我 会食一窿喎，你直头黑色喎， 系啦，冇益噶。你知唔知咧？其实呢样嘢咧，可能我老公会好会接受程度高啲，因为咧佢成日都讲咧话，唉，几时我个女咧先可以。煮一个公仔面给我吃咧，我就真系好开心啦！ 哦，真系啊！ 原来真系佢会因为咁样， 爸爸都中意。 系啊，即系尤其是佢咁，而我个女亦都事实煮到嘅，因为佢爸爸要求就一个公仔面啫嘛，即系冇话要即系好复杂嘅盛宴啊嘛。咁佢都试过咧，喺夜晚老豆突然间话：喂，肚饿、啊，不如整碗 面你食。 系啊，咁佢真系啊煮咗个面盖吃咧。咁虽然系煮得一啲腍嘅， 系 啊，咁但系佢爸爸都食晒啊。 哦，咁爸爸系咪好感动咧？ 开心， 开心嘅， 开心。 其实呢个系咪算系即系父母会觉得系仔女长大啦、自立啦嘅一个特征咧？系啦，一个指标，即系哦，佢已经哦，我煮咗卅年饭俾佢食，佢即系而家识得煮翻嘢俾我食啦，咁样。即系觉得系一个成长嘅感觉咧， 会啊，即系系觉得啊，佢大个女啦，第一，第二，同埋佢都愿意咧，即系整嘢俾我食啊嘛。 哎呀，突然间咧，即系唔系我妈妈， 即系点啊？食咗一啖窿嘅咕噜肉， 唔系系啊，因为咧，我之前咪话我喺屋企自己学煮嘢食嘅，跟住我整嗰啲黑松露带子意粉俾我妈食啦。第二日话俾佢听啦，系第二日咧咁摆咗整多咗摆雪柜啊嘛。第二日话叮翻俾佢食啦，惊佢冇饭食嘛，因为我出嚟翻工。跟住佢就话：哎呀，你嗰啲意粉我先唔食啊！咁我几伤心，我好伤心。 诶，咁人人嘅长处都唔同嘅，你 book 位啦，我咧。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疯，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可恶。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 照顾，不在乎，多在乎，生于这世界，还有一些牵挂令我在乎，当天际难了，不区分起舞，除下这枷我打个招呼。 供足够个人保护装备，过去几日情况已经有明显改善。另外，约翰逊话政府的目标是到今个月底有能力每日做200,000次病毒检测。英国政府之前的目标是每日做100,000次检测，上个月底曾经达标，但之后少过100,000次。例如在过去的星期一只是做了84,000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924点，升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77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07，瑞士法郎0.975，加元1.413，人民币7.105，英镑对美元1.237，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6.15美元，卖出1,687.3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1:06，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而家做紧嘅系敏感时刻，星期三晚咧有 Annie John 而喺度啦。 我哋今日同埋莫莉一齐啦、啊、，Kitty 一齐咧，就喺一齐喺度数阿妈。 原来阿妈真系好多嘢讲噶， 数自己个阿妈系嘛？喂，不过咧，头先你讲咧，即系我即系同阿妈数心声啦，即系讲话我阿妈都好合格咁样，一个就系厨艺啦，一个就系、是、即系有话题啦，系咪？咁其实咧，似乎听落咧，即系呢啲都系话妈妈会系唔系无能啊？即系佢有啲能力咧，系你觉得喂大家啱 channel。即系无论系舌尖上嘅 channel， 系 定系头脑上嘅 channel， 即系大家系沟通到嘅。咁呢啲妈妈咧，其实就我哋会觉得啊，都几好啊，咁样啊嘛，系嘛？喂，呢一个咧，其实喺网络上面咧，都见有啲人讲噶，话有即系边啲妈妈小孩子就最唔中意噶啦，即系讨人厌嘅妈妈。咁调转咁谂咧，即系话其实啲无能嘅妈妈，乜鬼嘢都唔识嗰啲阿妈咧，其实孩子系唔中意嘅。即系所谓。乜鬼都唔識咧，係即係譬如，如果佢係細個，可能佢會叫你同佢玩大富翁咁樣，咁你唔識玩咁、啊、樣，咁其實佢咪覺得好乏味咯。 係 啊，即係或者譬如佢大個啲，可能佢想要求嘅係你陪佢去即係譬如同玩啲即係點講咧譬如佢喺讀書上面有啲嘢想問你嘅、你解答唔到佢嘅，咁可能佢又會覺得哦咁樣，即係睇下你個不同嘅需要啦。咁但係總之個媽媽其實都要有啲即趣味，或者佢有啲同你喺嗰一刻能夠值得大家接軌到嘅，咁嗰啲媽媽其實先會受小朋友歡迎嘅。呢、這個就係網絡上嗰啲網友咁樣講。 咁你覺得難唔難做咧？作為一個媽媽，即係揾到啲位係同個仔女升到嘅，即係譬如我講卡通，你又知道我講咩？或者我講運動，你又陪我玩到咁樣。 哇！所以我覺得難咯，即係如果喺我身上咧，我諗我個女就絕對唔覺得我係一個好媽媽。 你唔好咁講啦， 我個大女尤其是。 我个细女，我肯定佢觉得我好妈妈，因为我升到佢嘛。我升到佢咩咧？ 点解你升到佢咧？ 因为系咪我低啲咧？即系咧，我嗰啲嘢咧，同佢搭到嘴啊！即系佢啲嘢我搭到嘴。即系譬如，我点解咁讲？我哋有共同嘅兴趣，即系譬如我哋大家中意食嘢，食甜嘢， 系 咁，我哋咪一齐整甜嘢食啊！然后大家一齐食嘅时候，咁佢又俾我好多鼓励啊，因为佢食好多嘛。 你整啦，妈咪， 妈咪，我真系支持你整嘅。咁但系当我整完俾阿女食，喂，我唔中意食芝士嘅。我中意食呢啲喎， 大女 下大嗰、那個係啦，咁你咪覺得即係升佢唔到啦咁。 但係佢細個嘅時候咧，你有冇回想翻大女細個嘅時候，有冇啲咩係即係會容易升得啲咧？ 喂，但係你覺唔覺得咧？你細個同佢升到咧，嗱、啊，即係其實真係活在當下好多嘢，即係佢呢一刻覺得咧，你唔得咗咧，佢就唔會記得以前你曾經得嘅。 咁、啊、你記唔記得你以前曾經得過同佢？ 都未即係。佢細啲，可能佢而家真係青春期啦， 係啊， 即係佢嘅生活圈子啊，佢有興趣玩嘅嘢咧，又或者佢嘅性格，因為佢我都話咧，佢好中意去郊遊行山咧，哇、 嗯 啊，即係咁鬼熱咧，我真係。真係陪佢唔到啊，好辛苦啊！即係我唔中暑就真係好偷笑。咁我有好彩我咧就有個好朋友，咁佢就好中意行山。咁啊兩公婆咧就個個禮拜日都去行山嘅。 咁啊帶埋佢去咯。 係啦，我就將我個女交託俾佢啦。咁我諗其實佢心底深處就話：哎呀，如果阿 Auntie 妹妹咧係我媽咪就好啦。我諗佢應該咁樣諗噶啦。係、即係佢因為佢成日話我懶啊嘛，即係我個女又講大女。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 moment 咧喺呢一段日子。我想他真的不觉得我是个好妈妈。 拿不到分是吧？ 是啊，即是细女就我绝对有信心，我是她心目中的、我是这、这个妈妈真的好了这样咯。 但我始终都是那句 Annie 你不要灰心，你加油你得的。因为呢其实呢到你个女再大一点真的出来做事的时候呢、做几年事了，她真的会觉得自己的妈是真的才是全世界最好。所以你现在你有得她，你还有不要放在心上面。不过就算你将来大你，我相信你都不会你唔会放喺心上， 系啊，我冇记性咯。 你唔会嘅，系啊，因为讲，因为通常都系嘅，人一定有一啲经历之后咧，你又要出去闯过啊，嗰啲之后，你先发现屋企人先系最好。呢句说话系真嘅，我都觉得系啊。以前你会觉得咩都唔想同屋企人讲啊，唔想同佢交流，直情唔想见到佢哋或者接触嘅。当你人越大嘅时候咧，你就开始见到身边个个人都。即係有啲變化，身體上面即係可能，譬如屋企人就越嚟越老啊，你身邊嘅朋友上面又可能有啲唔同嘅時候咧，就會開始越嚟越珍惜身邊擁有嘅一切啦、就會知道原來媽咪或者屋企人，無論自己做咩都好，永遠都會喺身邊支持自己嘅時候，佢就會好好唔捨得你，同埋就會對你就好好嘅啦。 係，同埋青春期咧，無論你幾優秀同埋出色都好啦、 即係媽媽係咪講緊？ 係啊，佢都係覺得朋友緊要啲。 系啦， 即系如果俾佢拣一个行山好叻嘅阿妈，同埋一班行山好玩嘅朋友咧，佢都系会拣朋友嘅，我觉得。所以啲唔关你事，系啊，到即系我觉得系唔同年纪有唔同嘅需要同埋兴趣咯。咁到大啲嘅时候，到佢失恋啊，或者佢撞板啊， 都系揾朋友。 唔系嘅，朋友可能未必帮佢解决到啊。有时有啲嘢，佢就知道屋企先系避风港嘛。 人有疮疤要去治理，去爱人有牺牲也有舍弃，相恋到尾从来也了不起，变为人靠资质也靠运气，哪有人会天生个个欢喜，争取讨好都费心机，请不要放大痛苦可以吗？就算将心血耗尽也好，不惊讶，爱他。哦哦、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需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无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 返，来过尽你的气氧，笑爱情最终都说散就散，笑我们听惨歌变更悲惨，单身这天天都孤单，找一次漂亮转身可以吗？自拍只不过转换报警，不必怕无他。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需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无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人。为何将感情抬高身价，为何将光环留给牵挂，桥段也饰演得太差，从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只因太敏感。很多旧日，但是如今已经已不清醒。从来没什么必须箍紧、抱紧和自己也合衬。无他爱你，无他打扰你心，才有望变得不分。 听过有红雀立无他。继续翻嚟敏感时刻，咁啊，头先系讲到话，即系母亲节啦，就要有啲表示啦。咁其实系咪每个妈妈都会有少少期望嘅咧？对于呢一件事， 我已经由有期望到冇期望啦。 系咪把口系咁讲嘅啫？虽然好多即系好似啲女朋友咁，我冇谂住佢会同我庆祝周年纪念噶啦，我对佢冇晒期望。但如果真系乜都唔做嘅话咧，你死梗啊！ 唔係㗎，呢個係一個期望嘅管理嚟㗎，即係你自己呢，如果唔好將呢件事即係整到好大件事呢，咁佢結果又真係冇乜嘢，其實你就會 OK 嘅。呢啲心理學嘅問題可能真係要問下問大人，但係真係事實上我哋嘅經驗咧係真係咁嘅。 但係咪真係可以將個期望壓到冇咁滯啊？ 其實我覺得我 OK 喎，可能因為佢哋真係都仲係細啦，我成日覺得唔通你真係叫佢煮餐飯俾我食咩？又或者拿曬啲零用錢出嚟去請我食餐飯咩？係咪？即係我又覺得都未必需要咁樣。我反而覺得佢哋如果即係朝頭早起身同我講句，媽咪母親節快樂，其實我覺得我 OK 嘅，即係而唔使提啊。吓即系唔使个老豆睇，哇，跟住咩纸啊咁样嗰啲咧，咁样咁佢哋即系识自动自觉咁样咧，同我讲佢咁嘅嘢咧。 老豆会咁做， 咁我觉得都好 OK 噶咯。 其实老豆如果醒水嘅，应该私底下讲。 系啊，私底下讲。 系咯，同埋我觉得咧，有阵时咧，嗱呢一句好似仿佛好老土。好行嘅一句嘢，但系咧又真系自己做咗阿妈之后咧，我觉得都几真嘅一句嘢，就系其实要孝顺咧，真系唔系嗰一日咯。即系其实如果你嗰一日做好多嘢，但系一年364日咧都系冇乜点做嘢，其实你觉得个阿妈会唔会好开心啊？吓所以其实即系对阿妈好，同埋系有阿妈喺个心度呢样嘢咧，我谂其实妈妈知嘅。 即系我即系好，其实好似好行咯咁样讲，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呢个系好真实嘅。 系你觉得要平时点样对你，你先觉得啊呢、這个系每日都系母亲节咁样 咧？嗱、如果咧喺我对我个女身上啦，即系唔好讲我对我阿妈先啦，即系我对我个两个女身上咧，我感觉到咧，佢哋会系关心我咧。咁我就已经觉得系佢哋系。即系有阿妈嘅，即系例如譬如我今日有啲嘢做，例如我要去电台咁啦，咁佢又会话：咦，妈咪，你今日几点出去啊？我一阵间咧，譬如我一阵间啲嘢得噶啦，我自己搞掂得噶啦，你唔使理我噶啦，我会搞掂晒噶啦，然后会瞓噶啦咁样。即系其实佢知道我有啲咩做啊，然后喺佢会留意到，咁我觉得佢已经有记得我咯。咁如果喺我呢、這个就系我细女啦，咁我大女我知佢嘅性格咧，佢一定唔会做呢啲嘢，佢净系顾佢自己嘅啫。咁所以我觉得咧，咁都好难得噶啦，佢顾得掂自己啲嘢，我唔使担心佢啊嘛，所以我会用呢个角度咧，我就觉得佢都有佢嘅优点。 系 咁啦，如果喺咁嘅性格底下咧，点为之佢对我 系 好咧？ 你点 feel 到佢心里面有你咧？ 就系佢咧，其实如果佢有啲嘢有交代俾我听，我得已经够啦。即系唔一定系我嘅嘢，佢会话交代佢嘅嘢俾我听，系啦系啦，咁我就觉得哦 ，OK， 即系你尊重我咯，即系我会用一个尊重嘅角度。 你有冇同佢讲呢件事先？ 边件事啊？ 即系话 你要交代我， 系啊，就已经得噶啦，咩都唔使做噶啦，咁啊。 咁我又冇加后边嗰句，绝对不能够加，真系唔做。 原来会有欲望嘅， 唔系讲咗咪自己蚀咯，系咪先？ 即系你要自己个期望都管理下噶嘛，即系调节下。咁所以我觉得即系真系睇小朋友的性格咯，有種係好個人係好嗰啲叫咩 explicit 啊，即係係好 外露嘅， 係啦，咁樣你咪會知道哦呢一種你係點樣，你 feel 到你喺佢心底裏邊係有你一份，有你一個位置嘅。咁有啲個人係唔係呢一種嘅，咁你又唔可以夾硬要佢口中成日話啊媽咪我愛你啊咁樣，呢啲就真係好難咯。 係啊，嗱，所以呢啲我都覺得其實睇電視係好 sweet 嘅，即係成日攬住啊，就 I love you 咁樣。但其實喺呢、這個即係我哋華人社會啦，可能真係會比較內斂啲啦。就算你話情侶啊，都未必或者老公老婆都好少會成日攬住同佢講好愛你啊，好中意你啊，好錫你啊咁樣噶嘛。其實同屋企人都好少咯。 呢啲係中國人性格咯。 啊、 但我覺得有一樣嘢，如果你話我哋講一個人點樣會受人歡迎，即係先唔好講係受仔女歡迎嘅阿媽，總之一個比較人哋中意親近你嘅，係最中意同你一齊嘅人咧，我諗一個好簡單嘅啫，就係、是、一個快樂嘅人咯。所以我諗，如果一個媽媽咧，佢可以自己個情緒，我諗呢個係第一大嘅綱領啊！我自己都學緊嘅，就係點樣自己去控制自己嘅情緒，做一個快樂啲嘅人。即係你嘅仔女，你嗰啲快樂未必一定關乎你啲仔女，你自己個人快樂。咁其實啲仔女都會好樂意咧去親近你。咁你唔需要，即係呢個係好係一種好容易理解嘅人與人之間嘅快樂作用。 我覺得唔止真係阿媽嘅，其實情侶都係嘅。即係你如果你嗰個人咧，因為你屋企人又好啦，情侶又好啦，你成日要對住噶嘛。即係如果你阿媽咁，你又翻到屋企都對住佢噶嘛。咁情侶又係放工翻去又對住佢噶嘛。如果佢係好負面啊，跟住成日好唔開心 咁樣， 係啦，即係怨呢怨路， 投訴乜都唔滿意。 就算嗰樣嘢唔關你事咧，其實你係好受佢情緒影響，即係你幫佢又唔係。你唔理佢又唔係， 聽佢講又影響自己。 係啦，你聽佢講，但係可能你又覺得 煩咯、啊。 唔係，你又你唔知俾咩反應。 係啊，係啊，係、啊。 你可能就會覺得喂，其實好少件、好小事啫喎，你唔使咁唔開心。但係你如果你咁講咧，你又死梗啦。 係 咩叫小事啊？ 冇同理心啊你。 係啦，咩叫唔使咁唔開心啊？咁樣即係你都唔知點啊。咁如果一個人嘅性格長期都係咁咧，我覺得身邊嘅人係會好辛苦噶， 好大壓力咯。 係啊，所以如果媽媽係一個樂天開心嘅媽媽咧，我諗小朋友都會好開心嘅。呢、這、一個我覺得係真嘅。莫莉，你覺得咧？ 我覺噶。即係譬如好似，但係又唔好太開心得滯喎，因為咧啲仔女會覺得阿媽低 B， 即係你係咪低 B 㗎？呢樣咁小事都咁開心，即係我覺得你係即係可以開心嘅，但係唔係冇啦。哦，你睇下我嗰杯水自己倒咗喎，咁嘅事咧，因為我媽就係個咁嘅人，我就會覺得做 乜嘢啊？即系你明明呢样嘢系令你激心嘅，你就即系成日讲埋啲嘢就要好低 B 咁样，即系会系咁咯。嗯、 但你唔使担心佢、啊，即系 你有时其实可能虽然系话系你阿妈啦，但可能你都要即系照顾下佢情绪噶嘛。 系啦，咁啊好彩在就系、是你可以唔使照顾佢嘅情绪，因为佢已经系个乐天嘅人。 系、 但另一方面你要照顾佢嘅生活，因为佢整冧咗杯水，你佢竟然话：哎呀，我杯水跌咗喎咁，而唔系佢会揾一个方法去整到杯水唔冧。而可能你讲咗十万次同佢讲：喂，你啲报纸垫喺度嘅时候，你个杯就唔好摆喺个报纸侧边啦，你好易推冧噶嗰啲。即系你同佢讲咗十万次嘅时候，佢都唔听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啊系啊，唔使照顾佢情绪系好事，但系你要照顾佢生活咯。 照顾生活简单过照顾情绪啊， 系啊， 系啊，情绪嘅嘢真系你唔系肚里，你唔系佢肚入边条虫啊。有时你真系唔知点样咧，可以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啦，其实你个人精神健康、情绪快乐咧，其实嗰啲外在嘅嘢都系好小事嘅啫。 系啊，所以呢个都系我觉得首要嘅，我都好同意嘅。同埋你觉唔觉得，如果即系你嘅妈妈咧，同到你有共同话题，即系譬如好似头先莫莉开头咁讲咧，呢、一个都好能够令到你哋嘅关系好好咧。 一定系咯， 系咯，即系呢个我觉得都好紧要，系啊， 系啊，呢个咪就系咧，即系我听过即系我个女学校家长日咧，佢校长又喺度，有阵时有啲亲子嘅家长嘅聚会啦，咁佢都会有一啲嘅提醒啦。咁、我听到佢咧就最后咧攞咗一句英文嘅 quote 啊，咁我觉得呢句好啊，即系俾到我都经常，我觉得成为生活嘅座右铭、尤其是当我对住两个女，尤其是个大女啲所谓青春期啊，佢咧系英文嚟嘅呢个 quote， 但系已经找不到出处的了，我试下网上抄，原来都是不知点来，但很多人都会记住这句，就是说对着你的孩子 Don't walk behind me， 即是个小孩子会这么想的， Don't walk behind me， I may not lead， 即是我未必、你不要走在我的后面，因为我呢是不可以在你前面带领的， 即 是我没有这么能力带领你。 Don't walk in front of me， I may not follow，你又冇行喺我前面， 我又未必想跟住你。 系啦，系啦，我未必追得上，我亦都未必跟住你。Just walk beside me and be my friend。咁我谂，可能即系一个受欢迎嘅父母，就系要将自己变成你孩子嘅朋友。 朋友 就系有嗰种，即系同佢有唔同话题啦。当你有朋友，你就将所有朋友嘅元素掟咗落去一个阿妈里边咧，你就明阿妈要点做。咁咧，你个女啊或者你个仔咧就会亲近你啦，就会肯同你建立关系啦。咁样其实就 系 做佢嘅朋友。 是，所以你要做你的大女的山友， 你要做我细女的食友， 系啦，咁加油啦！咁啊，祝即系天下间嘅母亲有一个快乐的母亲节啦！ 是刺痛刺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曾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承受，力站在最后，如出走，身处死角逃不走，走遍低处无出口，只有这伤口，和身边每对苦狗齐出手，早个攻势来坚守，跟我一搏无退后， 谁有过对立与遮掩，来到了这问夜看春，如今一睇生死至于一线，独自活着未能自处，来交出失缩的那手，同为着活着并肩。 晚上十一点半钟，听紧有许廷铿嘅新歌《无力感》，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4%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警方晚上三度进入天水围一个商场，驱散在场内叫口号的市民。一批市民夜晚响应网上号召，在商场内唱愿荣光归香港和高叫口号，部分人手持横额。防暴警员首次入场之后，用扬声器警告现场人士已经触犯香港法例，呼吁在场人士散去，其后退出商场外。部分市民继续在商场叫口号，大约半个钟之后，防暴警员再度进入商场，一度举起黄旗，又在中庭拉起封锁线，驱散围栏旁边的市民，之后再退出商场。其后警方第三度进入商场，呼吁在场市民离开，又将封锁的范围扩大。期间商场内有广播表示现场人数众多，为安全着想，不要聚集以及保持社交距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容许部分处所在有条件下复业，负责人要确保环境卫生，又认为搭台的安排不理想，强调会留意情况，如果措施落实不理想可以重新收紧。他又说，派对房间和卡拉 OK 等处所会造成人多聚集的风险，暂时未能重开。另外，陈肇始说，明白病人亲属想探望留院家人，但现时仍然处于公共卫生的紧急应变级别，在特殊情况下，病人家属可以同医管局商讨，相信会尽量作出平衡。海关检获26吨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鱼翅，包括长尾鲨和镰状真鲨，市值大约860万元，重量同市值都打破以往同类单一案件的纪录。海关表示，分别在上星期二同前日发现两个由厄瓜多尔来港的货柜，货物以西班牙文标示为鱼干。由于厄瓜多尔一向是濒危物种鱼翅的出产地，官员认为有可疑，于是扣查货柜，其后拘捕57岁收货的香港男子。渔护署表示，长尾鲨和镰状真鲨在2017年被列为受管制物种。根据检获的鱼翅数量，保守估计涉及长尾鲨大约31000条，镰状真鲨7500条。英国首相约翰逊重新型肺炎康复之后，首次到国会下议院回应议员质询。他说回来真好，又说要向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国民保健服务的过百名员工，以及另外近30名护理人员致敬。约翰逊提到，当地护理院舍爆发疫情，多人死亡，令人非常遗憾。政府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为护理院舍提供足够的个人保护装备，过去几日情况已经有明显改善。另外，约翰逊说，政府的目标是到本月底有能力每日做20万次病毒检测。英国政府之前的目标是每日做10万次检测，上个月底曾经达标，但之后少过10万次，例如在过去的星期一只是做了84000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844点，跌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68点，跌5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08，瑞士法郎0.975，加元1.416， 人民币7.106，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9.01美元，卖出1690.7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已经扩大至自资副学位课程，入读2020-21学年的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1,400元或者37,3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张志杰，是应届 DSE 考生。虽然我们遇上香港史上一个这么特别的情况，但是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支持我们，为我们打气。所以2020年 DSE 的考生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嚟到第四集咧，我哋嘅 Lady M 咧，今日咧依然都系继续整埋我未完成嘅呢个嘅吸击蛋糕嘅后半部分。咁啊，今日咧依然都会有啊我嘅甜品师傅啊，我已经减屈佢做我师傅啦，因为咧好开心第四集佢冇走佬嘅，系啦，佢 solo。 系大家好， 你呕血未啊？ 未啊，呢个学生都 OK 嘅。 嗱好啦，咁啊，今次咧我哋就要为呢个嘅我哋个吸击就做一个装饰啦，个装饰咧就系呢个番糖。咁啊，番糖呢样嘢咧，今日咧就系我哋想倾嘅嘢嚟嘅。我想问一下咧，番糖蛋糕嘅番糖由几时开始咧就有咧？ 其实番糖就好耐噶啦，咁就几百年前开始啦，就喺欧洲嗰边开始都已经有。咁但系嗰阵时就专系做一啲贵族食嘅，譬如结婚蛋糕啊嗰啲蛋糕，就唔系话好似而家咁普遍流行啦。咁其实都系去到上个世纪啦嘅美国啦，咁譬如科技开始啦，咁就工具啊又多咗啊，咁啊先至开始流行嘅。咁但系去到我哋香港流行咧，我谂就系即系大概系2000年之后啦。2000年之后就开始见到有啲铺头咧就做好多番糖嘅结婚蛋糕啦，咁然之后去到近年咧就越嚟越多咧番糖蛋糕就用咗去流行文化嗰边咯。即系譬如你哋见到嘅喺个番糖蛋糕上面就摆好多公仔啊嗰啲咯。 最早期嘅番糖啦，我可唔可以攞生日牌？嗰個朱古力生日牌嚟形容佢最早期嘅番糖咧， 咁又唔係好同喎。咁朱古力佢嗰個製作方面咧，其實有好多局限嘅，同埋佢會溶啦咁樣咯。但係番糖唔係喎，番糖摸落去咧滑捋捋啦，同埋任你搓圓撳扁做好多形狀咧。咁所以就同埋佢係唔使擠雪櫃啊嘛。咁所以係係啊，番糖嘅嘢係唔需要擠雪櫃嘅，咁係可以室温存放嘅。 咁個蛋糕咧？ 蛋糕咧做完之后咧，其实都可以摆一个星期嘅， 即系室温。 系啦，因为咧呢个好多人都唔知道，都好似你咁擘大咗只眼啦。因为番糖包喺外面咧，即系叫咗个保护膜咁罩住佢咧，咁就可以储存得耐少少。 嗯，但我想问一下啦，咬嘅时候好似好硬嘅，番糖蛋糕嗰啲番糖其实食唔食得嘅咧？ 食就当然食得啦。 多唔多人问你呢个问题啊？ 都有人问噶，佢话硬嘅咁点食啊？咁其实佢都系糖啦，或者鱼胶粉啊呢啲去打埋一齐，咁令到佢就会硬咗咯。咁当然啦，系只有佢先可以做到一啲好立体啊，或者系一啲骨架型撑到好高啊四五层嗰啲蛋糕啦，咁啊最安全嘅。咁同埋而家其实都不断改良噶啦，嗰啲番糖嘅质素啊、甜味啊嗰啲，咁就少咗好多胶味噶啦。其实 除咗咧番糖蛋糕之外，其实而家咧好多蛋糕已经咧五花八门，系好夸张嘅，着灯嘅又有，插花嘅都有。我想问一下啦，而家究竟有几多新兴嘅蛋糕咧？ 你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因为 多谢啊老师， 实在系其实咧番糖蛋糕已经开始有少少咧冇以前咁受欢迎嗰个感觉，因为而家太多新兴蛋糕系真系 cover 咗佢嗰个嘅即系受欢迎程度啊。譬如咧近排啱啱兴嘅咧就叫做bombshell cake 啊，卜卜蛋糕啊，即系咧俾个锤，然后卜开咗个蛋糕咧，个蛋糕就会有一个圆形嘅壳咧咁样。即係爛咗落嚟咁樣呢、這個咁樣咯，咁入面係空㗎嘛，咁可以係乜嘢呢？可以擠個蛋糕入去啦，可以擠求婚戒指又得㗎喎，如果你鍾意，咁可以擠啲小朋友最鍾意嘅零食又得，咁樣就其實都幾開心㗎。 嗯，但係求婚嘅話，希望大家真係再搵一個可能扭蛋入住佢先，因為如果你就咁抌咗戒指落去呢，好多時都係㗎嘛，譬如飲咩紅酒抌咗戒指落去 見咗咁樣嘛，仲有好多 見咗還好啊，吞埋 唔會嘅，唔會嘅，就攞嚟做咩呢？攞卜卜蛋糕嚟做呢，有咗 BB 之後呢，那個性別揭曉嘅蛋糕係啦。咁其實而家好興嘅一隻蛋糕叫性別揭曉蛋糕，就話俾人聽你嘅 BB 係男定女呢。咁初期呢就會做蛋糕，咁然後切開個蛋糕入面個蛋糕肉或者入面嘅忌廉係咩顏色呢，就話到俾人聽係男定女囉。 咁始終呢，即係番糖蛋糕算唔算就係中女最受歡迎嘅蛋糕，或者以你嘅統計中女最鍾意係邊類型嘅蛋糕？ 中女就唔理嗰、那个材料噶，佢最主要系个视觉上靓就得噶啦。咁所以就未必一定系番糖蛋糕噶、哦。譬如而家好兴嘅鲜花蛋糕咧，佢哋就半封状态癫晒咁样样噶啦。咁其实就都好食噶、哦，可以喺个海绵蛋糕啊、忌廉蛋糕上面加一啲唔同嘅鲜花啦。咁当然鲜花唔系随便放啦，即系我哋都要读过书，边一啲嘅花系冇毒嘅，可以挤上个蛋糕上面啦，咁同埋唔係隨便去一間花店就可以買囉，因為就算嗰隻花冇毒呢，佢都可能係種嘅時候有農藥噴咗喺個表面㗎嘛，咁所以你要好熟嗰個花農呢，知道佢有冇落一啲嘅農藥，咁先至可以買到囉。 中女原來而家最鍾意就係花啦，或者視覺上面啦，咁少女們呢？ 少女們有好多唔同嘅選擇，佢都接受到㗎喇，番糖蛋糕又得啦，鮮花蛋糕唔好啱佢哋啦，因為太優雅啦，咁反而少女呢，佢哋鍾意啲乜嘢呢？佢哋多創作㗎嘛，佢哋又成日畫畫啊，又乜嘢有啲自己創作呢，佢鍾意攞佢哋自己幅畫呢嚟俾我哋打印成個蛋糕啊，咁佢見到自己幅畫呢又好開心喎、啊、咁又或者呢有啲韓星呢佢哋好鍾意㗎嘛，咁就會呢將韓星幅相呢俾我哋呢印上蛋糕呢，然後就癲咗 咁樣。我哋之前呢都有傾過呢一樣嘢㗎，就係呢咩嗰啲打印自己個樣子，即係我覺得畫幅畫都還好啦，跟住我哋有個拍檔呢試過呢就話印佢舅父定阿叔個樣落去呢，跟住之後呢生日嘅時候要個舅父定乜，即係個生日個印子切翻自己個樣 喎。其實真係有啲人鍾意生日係切爛自己個樣子。 好癲喎，覺得呢個概念唔知咩概念嚟㗎。好啦，咁啊小朋友方面呢， 小朋友就最緊要係色彩鮮豔啦，同埋佢哋鍾意嘅卡通人物啦，呢、這個就最緊要囉。 好啦，總括嚟講，而家最 hit 嘅蛋糕係應該係整啲乜嘢嘅呢？ 最 hit 嘅蛋糕其實呢以我經驗啦，我哋係做得比較多係一啲流行文化嘅蛋糕㗎。咁譬如好似我所講呢，我讀書嘅時候係學一啲比較典雅啲嘅嘢啦，嗰啲節花係好典雅嘅。咁但係喺 本土嗰個文化或受歡迎程度嘅市場咧，其實就好少客人中意呢啲嘢嘅。佢哋始終都係中意啲同自己生活有關嘅嘢，就係、是、譬如嗰啲流行文化嗰啲嘢咯。咁所以就係、是、譬如我哋咧，成日都收到啲蛋糕要求咧，就叫我哋度條橋，就譬如係做啲 Iron Man 嗰啲啦，咁樣咁就會點做呢？咁我哋會幫佢諗，譬如係做 Iron Man 嗰個心口嗰嚿 power 嗰嚿嘢啦，咁佢又好開心㗎喎，因為做完出嚟呢識發光嘅咁樣。 即係我已經諗到一啲概念，究竟即係聽完呢個中女、少女同小朋友鍾意啲咩之後，我開始有個概念，我知自己要做啲乜嘢，同埋要追上潮流㗎嘛。 係呀、啊、潮流係跟得好緊㗎，你一陣間做嘅嘢係。 好啦，咁我一陣間呢，即係大家呢一首歌之後咧，就知道我究竟咧喺呢個吸氣上面咧，即係就做啲乜嘢噶啦。咁我相信咧，係而家潮流上面每一個人都渴望得到嘅嘢嚟嘅。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今次咧我哋咧就要整呢个嘅甜品嘅装饰，一个番糖啊，系咪咧蛋糕方面咧，即系个装饰咧系随我自己中意就得噶啦？有冇一啲话贴近翻潮流啊，或者有啲乜嘢嘅元素摆落去咧，先至系代表正嘅蛋糕咧？ 咁靚係最緊要啦，咁樣樣要增加嗰個食慾啊嘛。咁而家嘅潮流都好嘅，其實而家嘅潮流就係紙巾啦。 所以咧，我決定咧整紙巾，令到大家就係每一個人人有紙巾用。 係咪好好呢個概念？ 好開心。 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啦，我想問一下啦，整個翻糖難唔難嘅咧？ 其實都唔係好難嘅，因為番糖咧個質地咧係滑身啦，唔會話揩到隻手污糟曬啦，任你搓完撳扁去造型啦，咁所以咧小朋友都有機會做得到啊嘛。 嚟到整呢個番糖嘅裝飾呢部分啦，我以為佢好腍嘅喎，點解咁硬嘅咧？ 唔係啊，嗱你睇下。都可以搓圓撳扁嘅，咁因為番糖咧，我哋儲存咧就一定要儲喺密封嘅桶入邊啦，就係以防佢乾硬咗咯。咁如果我哋真係要做嘅時候咧，我就拎出嚟啦。咁啊做完型之後咧，佢要花大概一日嘅時間咧，就會全部乾曬。 咁我想問一下咧，呢個番糖咧，呢個紙巾啦，我要點做先咧？一開頭 咁首先咧，我哋咧擺喺個手心嗰度，用我哋手嘅熱力咧搓到佢稍為軟翻啲先，因為你頭先都話已經摸落去咁硬嘅。咁因為頭先我稱定咗咧，咁擺咗喺室温嗰度大概一個鐘咧，其實佢有少少硬咗咯。 哦，咁跟住之後啦，係喎，淋咗好多咯。 係啊， 跟住咧， 咁我咧會做到佢一個咧刺子嘅圓柱形咁樣。擺佢台面嘅原因就係即係等佢個底咧係平嘅。 咁我想問咧，整翻糖蛋糕啲糖咧，會唔會好似紙黏土咁咧？要勁快速，如果唔係佢就會變硬骨骨，跟住整唔到型㗎。 係啊， 都會嘅。 係啊，都會噶。咁同埋個蛋糕你都唔會話一個禮拜前開始做㗎嘛，你都係接近交貨之前做㗎嘛，咁所以都要快手啊嘛。 係。 嗱，你呢個咧可以高啲喎，因為佢唔夠高咧，唔似個刺子嘅高度。 唔係，咁我中意用啲扁啲㗎嘛。 好似棉花糖咁樣。跟住好似我咁搣到佢咧有個直角啦。 哦，因為似翻個刺子個角位。 係啦， 差唔多啊，好似喎。我嗰、那個 粗啲嘅刺子咁啊。 唔認我又。呢嚿我頭先玩咗好耐喎，喺隻手度，我唔知道要食嘅喎。 係。 係啊，我仲喺度掠嚟掠去啊咁喎。我每個係我食翻嘅喎。 有邊個同事對你特別好，你俾佢食咗 嘅？我係監製啊，佢望住我整嘅。在鏡頭前他會看到我多垃圾還是你想給誰吃、啊、Kitty 問大人我不敢啊 你一陣叫監製落埋手咯我又給你吃 好好啊原來所有東西用 Q 這個藉口就可以整得很噁心的了我以後都說我整一個很 Q 的 Lady 先 咁你 Q 嘅公仔，譬如你公仔好 Q 都唔會高低眼啊，高低眉咁樣啫嘛。 OK 好。 唔合格喎，因為咧唔夠薄啦。 我屋企中意用三層嘅紙巾嘛， 即係好似用麵包嚟到做紙巾嘅功能咁樣。 係啦， 啱。 係啦。 咁你呢卷肥刺紙就大概完成。 你而家係咪嫌棄我啊？ 唔係， 我卷紙巾搞掂啦，幾靚喎！ 你淘寶淘翻嚟嘅，日本紙巾同淘寶紙巾 靚唔靚啊？ 好靚！ 嗱，呢啲就係人話啦。Solo 啊，我想問一下咧，翻糖蛋糕會唔會就係話一定個比例呢要個糖真係冚住曬所有嘅實肉，先至即係令到嗰啲蛋糕肉係新鮮，所以我就要咁多糖咧。 冇錯啦，因為你入邊個蛋糕咧，其實係好易乾嘅。 啊， 係啦，佢係一啲牛油棒蛋糕嘅嘢嚟噶嘛。咁你如果冇嗰個番糖完全去包住佢咧，譬如你露一隻腳出嚟咧，咁嗰個位咧就會咧變咗入風啊。 啊， 咁就會咧令到入邊個蛋糕都乾埋㗎。 如果係咁講嘅話，我入面係咪一定要齋捆捆，淨係得？蛋糕而不可以有啲生果啊、cream 啊嗰啲容易會令到變壞嘅嘢食落去咧？ 冇錯啦，傳統嘅番糖蛋糕就因為擺得耐同埋我哋唔習慣擠雪櫃嘅，番糖蛋糕係可以室温存放嘅，咁所以就唔可以擺一啲容易變壞嘅食物，譬如係水果啦嗰啲咯。咁你話個風味會唔會低咗咧？咁其實都有好多嘢可以擺嘅，你可以擺nuts 啦。杏仁啊，或者一啲果乾嘅碎碎啊，咁或者係一啲朱古力嘅軟心啊，或者係一啲生果嘅醬咁樣都可以嘅。 哦 ，Solo， 我想請問咧，你見過咧最核突嘅番糖蛋糕係點啊？ 叉 猜公仔嗰個功力就固然要好緊要啦，但係你話見過最恐怖係其實是送貨嘅時候斜咗咯，成個蛋糕斜咗或者係冧咗咯。之前都見過噶啦，喺街，前面個女仔拎住個蛋糕幾靚喎，咦？點解上面只熊仔坐爛咗個蛋糕嘅？即係佢已經係成個裂咗咁樣樣嘅。咁嗰個都幾恐怖嘅，因為去唔到個生日會場地啊，已經係。 你試過整個最花巧嘅翻糖蛋糕係點㗎？ 其實係好深印象嘅一次，就係我哋幫劉德華整蛋糕咯。 哎呦！咁要整佢個樣咯，咪或者整嗰只 XO 咯。 係啊，咁電影公司就打嚟傾，咁佢就話係送俾佢一個驚喜嘅蛋糕嚟嘅，就要佢喺台上面即係做完一啲活動嘅時候咧推咗佢嘅驚喜嚟嘅。咁啊一路喺度傾點樣做啦，咁啊都唔知做乜，咁就佢哋話不如做佢嘅人像啦。係啦，即係唔係 Q 版喎，係一個真實嘅人像嘅， 但係嘅翻糖 嘅。係啦，翻糖公仔咁樣樣咯。 哇！ 係啊， 點樣可以整到真實嘅公仔啊？ 咁就真係要靠技巧去雕佢個樣出嚟，嗰個鷹鼻啊嗰啲啦。咁我嘅 working partner 咧就係負責傾呢一樣嘢嘅，佢阿 Derek 啦。係。咁咧佢好犀利啊，因為佢係專傾一啲流行文化嘅蛋糕，因為佢本身係好熟啲 design 啦。佢係一噏就噏到劉德華係有七嚿腹肌。 佢即係整個蛋糕係變咗除衫版嘅劉德華。 其實有傾過嗰邊嗰條橋咯，就係做佢一個喺台上再歌再舞嘅樣啦。係露咗七嚿腹肌出嚟㗎啦，咁。 係。 電影公司都話：點解你咁清楚嘅七嚿腹肌？係。所以佢係好犀利嘅傾呢啲嘢。 耶！我終於都整好曬啲紙巾啊！ 邊個係你做㗎？ 好明顯啦，最靚嗰啲係我做嘅。 呢個 越富貴咧越闊啊！係啊，四五層紙巾嗰只搭埋一齊嗰啲咧，用啲格數可以少啲啊！就已經啊整好咗啦。 好啦，今日 thank you 曬 Solo， 亦都咧多謝曬 Solo 咧喺一年四個禮拜裡面咧教咗好多關於蛋糕嘅嘢。Thank you， 唔好客氣，多謝你，拜拜。 写下身上 全是去感受，感受。